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8月1号，8月第1日，热到扑街嘅日子，继续系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已经喺香港就爆咗好夸张嘅事。 我哋先讲啲香港大新闻，但系同 ACG 应该系冇关系嘅。咁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噶啦，香港最近大单新闻呢几日， 加冕噶啦。 除咗呢啲单，好似唔报其他嘢咁样噶。 其实严格如果是一连续的系连续剧嚟嘅，由演唱会未开始之前到开始第一日就已经喺度甩漏啦，终于出第四日出事。 啊，虽然就喺大家完全冇估到嘅地方我出事，而呢个先系大问题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话我唔小心边个真系个舞台难听讲个冧落嚟都好啦，都冇今次咁大镬噶，唔系指伤势问嘅问题，系指个意外程度。因为嗱，我就唔系做舞台嘅，但系因为我读嗰科就机械工程，唔算系好相关嘅，但系我都见埋唔少呢啲吊个件好 Q 重嘅嘢上去个固定地方，或者喐动都好啦，即系嗰啲起重机啊嗰啲样嘢都好啦。我系未等见我咁样吊嘢，即系所以会变成就系大家就系、是、都几哀鸿遍野啦，老老实实。即系呢个心态，其实我唔会幸灾乐祸，但系我又理解到嘅，因为但听讲过大家个本来就系、是、我哋玩 ACG 有成日会听到一种讲法，就系话我系逃避现实，所以嚟睇 ACG 噶嘛。咁、如果你发现你嘅睇嘅嘢突然间冇得睇，或者突然间出咗咩事，佢本身令到你造成伤害嘅话咧，对你嘅伤害打个 double 嘅。我只能讲佢哋赶场或者係悭钱悭得太过分囉。即係我认知入面啦，如果吊件嘢起嚟啦，係唔会得两条威亚嘅。鼠威亚有两条都可以嘅。虽然佢会揈嚟揈去，不过佢可能因为佢要喐呀，所以佢两条容易啲。咁你应该仲有一条粗过佢两条主威亚嘅后备威亚。因为唔单喺舞台上面啦，工业以外乜都好啦，啲地盤啊嗰啲嚟呀，其实呢好多时呢断威亚或者断威亚扣，其实真系唔系咁罕见嘅。不过我系从来冇乜听过，因为断咗一条威亚而成嚿嘢跌咗落嚟。 因为太危险啦，一条威亚断咗就出事就，通常系咩？即系叫做咩有保险啊嘛，一定有。 系啊，因为通常就会有一条粗好多嘅保险威亚，嗰条威亚系唔承重嘅，平时有咩事就会成就会跳出嚟，或者最少有三条威亚，最低限度我听过最捻牙烟嘅。佢单一条威亚嘅承重能力都会足以吊住条嘢嘅，即系有时你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有时有啲新闻你都会见过噶，即系件嘢条断咗条威亚，然后嚿嘢喺半空度吊吊揈咧，嗰啲咩吊船啊？虽然香港之前几个月前都出过单啊，系佢唔系断威亚，如果断威亚就试过几次，就系、是、就吊船喺空中揈嚟揈去吊吊揈啦，然后结果要好似派直升机定唔知点样去救翻佢翻嚟噶嘛，即系正常系咁样嘅啫，最多系咁样嘅啫嘛。咁之前吊船意外就系、是、固定嗰两条威亚嘅架，成个架烂咗，正常都唔应该要发生嘅。不过咁样就会跌啦，所以但系断威亚咧系唔会出现噶。但系你睇图，你嗰张传到大家唔想传嗰段片啦，你会见到啊，佢系先断咗一条，然后剩翻嗰条都支撑唔到跌埋落嚟噶嘛。如果你得两条威亚嘅话咧，剩翻嗰条一定系要一单独就可以吊住佢，唔冧落嚟，有爪嘅强度先足够嘅。所以呢件事系好匪夷所思嘅。 增肥即系我虽然咁讲，虽然我唔想用呢个方法，就系而家系咁噶啦，啲人即系 我其实我同意啊，虽然我都同意，就系而家讲呢啲就有点而可能会俾人围攻啦 吓。同埋一样就系都唔客气嗰句啦，即系叫啲人唔好啲人咪成而家话叫唔好删片啊，会有 PTSD 啊。我睇嘅反应就系、是，挑你睇中国嗰啲车祸片，你睇咁样开心，你班仆街。 咁啊，就系亲所有别噶嘛。 嗰啲冇，即系咪由佢咯？自己人出事咧，就唔好传片；对家出事咧，就大家学咗小凤姐，算罢啦。扮咩啊？ 嗱，我唯一认同咧，就系咧，你唔应该喺人哋无啦啦冇任何准备嗰阵时贴张嘢。有啲咁嘅人噶，即系有啲猎奇图咁样咧。咁就真系免啦，唔该。 但呢摊嘢，唔系同埋最紧就系而家呢摊嘢，仲系直到我而家开咩黑，好似仲未有人落镬噶。 系唔系话落镬啊？直情系连承认责任话系呢个工程到底系即系而家啲人系讲到系喂佢系咪识魔法飞上去啊？呢、這个又话唔系你掉上去啊，嗰、那个又唔系话你掉啊，咁即系点啊？ 香港人射即系嗰个射波最叻，大家互相推波咯。 啊， 总之就唔拉关我事咯。 即系因为大家射波射得咁劲，点解又唔见你世界杯入到围啊？ 屌， 哇个个喺度射波射到，我谂喂你得四五个组织噶啫，我连埋你李泽佳 阿石鸡同埋 VTV something like that， 你都系十个八个人或者组织，喂，冇人出嚟话我哋承认策暗啊，呢个应该系我哋嘅说法，搵乜出？全捻部你哋都有份，然后就人人都冇，咁啊，系嗰个算啦，唉，呢单就我只能讲系。是有是连环有人出错错，而而家其实因为佢而家红馆咧做到滑烂晒牙咧，佢哋嘅检查好烂好烂，冇大家想象中咁严格嘅。真系咧，如果你撞着个偷懒嘅工程师咧，佢哋要工程师签字啊嘛，撞着偷懒工程师咧，真系望一望，睇嚟都 OK 噶啦。咁啊，因为红馆做咗咁多次啊，佢哋系可以好求其噶， 因为太习惯啊嘛。 啊，而康文署咧喺本来有个场地监督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噶。在几个月前开始冇咗呢个位，有冇关系我唔知啊，我只系陈述多一件事实出嚟噶。 而更搞笑就系呢单嘢，佢发生嗰时候，佢仲谂住运过去噶，系直接阿比卡超唔系李卡超啊，仲一口一懒音多啊。佢话嗌停佢先啊，哇唔乸系啊嘛，你竟然系由差佬话讨嗌停你先肯停。 佢而家系特首嚟噶啦， 唔系即系而家等，即系正常嚟讲呢啲咁嘅 event 出嚟，即系按日本讲啦，就系、是、日本一出现即刻全部取消佢啦。你仲谂住运过呀？你唔系啊嘛？ 佢好似系意外出咗之后四个钟头嗌停咯，两万个比卡超少少。 四个钟头，你即刻出讲嘢，一嗰阵当一出意外，即刻同佢讲就系而家处理线，即刻暂停，即刻嘢全部取消佢。呢啲嘢唔使讲系嘛，不过算啦， 正常应该系咁啊。不过佢哋反应慢少少啫，唔系又未至于话要特首走去屌鸠佢先停嘅。我反而调翻转系正常都要停噶啦，但系有人冲出嚟指示咯。 你唔系系你唔系你唔好俾你唔好慢过政府啊嘛，大佬。政府俾你政府系 样衰咯。 当政府已经出咗名慢，你都快过你嘅话，你就非常样衰噶啦。 喂，但佢今次真系好捻快，即系其他事唔见佢咁捻快，啊唔紧要啦吓。 即系样衰败咁 ，Mila 啊嘛，好啦，希望咁希望猫，希望伤者，希望佢行得翻啦，因为佢而家几大镬，我听讲话。 佢不幸中嘅大幸就两样嘢啦，第一就系佢跌落嚟嗰阵时咧，其实另一只角落咗先嘅，即系唔系正正揼到正，我谂紧嗰嚿嘢轻极， 六百几 kg。 因为计得出嚟噶，佢系有六十四契嗰啲 P 三啊嘛，一契系十 kilo， 咁咪六百 kg 咯，都未计你个假啊 ，kg 嘢。就算佢话佢啲料系轻啲啊，嗰啲佢即系比平时仲要轻啲嗰啲啊，都好啦，因为佢要转，可能真系搵啲轻啲嘅，咁都要三四百 kilo 噶，三四百 kilo 咁样直击嘅话咧，唔系梁博讲过就系佢未死真系神迹嚟噶啦。但系好彩嘅就系咩咧？佢落地嗰一刻系先角甩头，另一个角甩头落咗地之后再撞中佢嘅，所以其实佢系比大家想象中。是冇咁严重嘅，不过当然啦，你撞到颈椎嘅话，调翻转讲就系一巴嘅力啊！如果你真系撞到你颈椎骨折咧，都够你瘫痪嘅。 佢而家就有可能即系能够即系嗰个祝佢希望佢好啦。我唔知点讲啦。 应该佢可以活动得翻，已经系 神迹噶啦， 神迹嚟噶啦，已经系难听讲过。呢个真系我唔系想踩大家或者踩啲 fans 啊乜成，但系真系佢哋我只能讲我判断，我睇到就系佢最多都系喐得翻。最叻噶啦，已经好叻噶啦。咁你想佢跳得翻舞咧，就真系有啲妄想啦。 好啦，咁讲下啲，就讲一啲唔系太好嘅新闻先啦。 关到我哋 A C 之事啦，而都系白事先嘅，就 唔知边个嚟嘅呢个。 漫画作者佢因为韩国人，我只能读个发音啦。D D U A U 啊， 我唔系好识读佢啊，因为韩国人啦。咁佢画嘅漫画叫我做独自升级，咁就个作者就啱啱就脑出血过世，佢本身就有长期病嘅，咁佢个作品先啱啱话要动画化，咁但系佢老实讲就系、是、其实我唔识佢嘅，我睇睇嘅，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跟住就系大家都识嗰位啦吓，阿水木大哥啦。 咁咧就之前一排咧，佢就话佢声带发音障碍，咁佢就睇医生，咁检查咧就原来 cancer 就肺癌，又已经转移到脑嘅，咁咧前一排就做咗手术，就而家就良好啦，佢讲法就良好啦，就报咗平就同大家报咗平安嘅。 我唔系想踩大家，都系下一句。基本上咧，癌症大家先分四期啦。 佢一四期噶啦。 点为之第四期呢？第四期咧系扩散到淋巴以外嘅地方度。如果扩散到淋巴就系第三期。如果扩散到淋巴以外，即系佢要计系肺再扩散到淋巴，再扩散到脑啊嘛。所以咧就点数咗第四期咧，最多系第四期前期嘅啫。佢所谓嘅预后良好咧，难听讲句就系唔会喺好短时间内突然间死咗咯。 因为肺癌嘅点讲啊，可预测性系比较强烈，比较强少少，大家比较医学上啊比较熟啲啊，大概会知佢咩情况嘅。咁你都其实佢之前都已经好少再出声噶啦，佢系 唔系咁一样就系佢本身其实都算系半退休状态噶啦。咁一来因为佢就算佢冇呢事，以佢嗰种唱歌风格，呢个年纪都冇可能再话好以前咁出又唱噶啦。佢嗰种力量，嗰种即系叫 powerful 嘅唱歌方法，即系讲七八十岁咯。 啊，即系你佢真系要如果用翻呢种唱歌方法，真系吹到咁尽嘅话，基本上即系 就算健康都做唔到。 佢呢个年纪正常健康都好困难，冇讲笑。啊， 好啦，咁就即系祝佢平安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已经唔系每周报告啦，系叫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哇，真系派彩安排咯，咁样。 咁谂下，一日廿几万人。我随便数下同我爱惜嘅名字啦，唔识嗰啲唔讲啦。首先就系右壁中奖，高桥利依中奖，日野聪中奖，西村贵教中奖，一日小百合就热发烧，就未知系唔系，但系我当佢中埋啦。 应该系噶啦。 下村追菜、星野源、Ikura、臭Akura 全部中晒。 咁啊，即系都系几多下啦。咁就不过由木壁就应该系冇系纯粹系佢话唔多舒服咁啊检查，所以就应该系好捻。点解全捻部都系好轻？我哋噏嗰啲全部都好轻嘅，即系冇啲咩重症啊，身份 like 嘅。 咁咧比较因为头痕就系、是、有壁同埋高桥利依，因为佢今喺31号咧，佢由FVO 嘅 face 咧，佢本来就演出嘅。因为佢两个都先后中奖，所以就临时要揾大久保留美啊去顶更，都几头痕嘅。 咁、好正常啫，因为佢哋就当你唔系冇肺，你唔舒服，你都应该休息噶啦。 跟住咧，伊达小百合本来31号咧就有个生放送嘅，因为佢又系发烧啦，轻烧啦，咁就揾咗夹内子去顶更，即系呢啲。 系啦。 而星野源咧。就咧，就因为佢中咗招，所以佢老婆生活机都要隔离。 系啊，即系大家都话，呢对夫妇应该生活都几浓厚啊。 咪正常嘅，喂，当然三心灵子。 正常夫妇，你呢个先叫正常夫妇啊嘛，大佬。 当然三心灵子中咗奖，佢老公已经唔系密切隔离者，已经俾人吐槽佢啦。两个系咪真系夫妇嚟噶？ 诶，不过佢真系唔系住埋一齐啊。咁啊，夏川追菜佢确诊都搞到雨宫天同麻仓系咪要自杀隔离？ 因为有话嗱呢样嘢就有啲傻仔问啦，点解依家小百合中咗招，其他李佳玲成唔使隔离？我哋一个反应，佢又唔系开演唱会，佢哋唔声优团每声优团每日都黐埋一齐嘅，由朝到晚。 你估真系睇动画咩？平时都系黐埋一屁咩？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你话好传统偶像团乜版嗰啲，由朝练到晚，一个月练足20日咁样，咁啊真系有机会。但系佢声优唔系啊嘛，佢仲有其他工作活动咁样噶嘛。 啊，不过夏川啊、雨宫天佢哋就真系黐埋一齐啦，咁所以咪要隔离咯。咁Aqua 就仲提咗一样嘢嘅，就系佢就话最近咧可能因为搞咗太多啲要出街嘅企划啊乜嘢成，所以佢潜台词就系所以咁样先感染到啦吓，跟住话加里敦就应该有加里敦嘅样，即系佢自责隔离。喂，你谂下一个正常自己屋企做直播嘅 Vtuber， 其实真系唔应该感染冇肺个波。 但 咁佢话， 但都系咁样就系、是，咁又点啫？ 做翻佢嘅加里敦咯。 唔系，当全日本每日廿几万人嗰时候，你觉得就系、是、哦咁样咯。 因为好多 Vtuber 其实系唔出街噶，就喺屋企做直播，即系食嘢都系叫外卖，真系好沟多咁嘅人噶。无论佢有冇名都好咯，即系有名嘅可能保姆送过嚟，冇名咪自己叫外卖咯，真系噶。或者系去便利店求其买嚿嘢翻嚟就食，系冇乜见人嘅。咁佢顺便喺度润翻自己嘅啫，因为佢之前就系呢一类咁嘅人嚟噶嘛，咁就咁样咯。咁啊嗱，仲有个真系有影响嘅，咁就呢个异世界我之神。套嘢其实几过瘾噶， 反套路咯，演所谓嘅反套路作品咯。 啊，咁佢就第五话开始就要延期，应该系3号、10号就第五、第六话啊嘛。咁佢就要延到延两个礼拜。咁就因为佢哋前应该系 team Q 咯，成 team 人濑晒嘢，即系嗰啲咧，成班人成个班级全部重感冒，所以成班有假嗰种咧。即系咁啊，所以佢哋又 延迟咗两个礼拜。咁大家都知道，动画制作日程其实系好忌呢忌呢噶嘛，出多少少嘅小错误咧，就已经够佢炒车噶啦。咁佢今次大捻大镬，成站出晒事，冇人做吸发，冇人升。咁啊，借机顺便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咁粗出，咁你都系出嚟俾人屌噶啦。咁不如咁名正言顺，我而家冇废嗱，总之我而家冇废，我而家攞正牌休假，咁我做咗我延期，即系不可抗力。即系你电视台合约都屌我唔信嘅、 嗯， 大概系咁啦，我唔系好肯定啊。即系因为正常啦，因为病啊嗰类咁嘅嘢啦，而出唔切嘢咧，佢哋要赔钱俾电视台啊嘛。但系今次咧，可能可以咩不可抗力啊，身份拉低啦。 咁冇法，咁呢种情况之下冇法，除非政同政府讲，政府话唔算不可抗力咧。 因为佢系指定流行传染病啊，所以就可以话呢个系类似天灾啊乜嘢。咁佢交唔出嘢咧，都唔使赔，所以佢哋先够胆俾份数嘅啫。如果呢个系真系感冒嘅话咧，就可能会好卵赖大镬嘅。咁啊，呢个不过就应该佢哋应该唔会有啲咩好大件事嘅，我唔肯定啊。佢冇讲到，咁我谂两个礼佢哋唞两个礼拜之后再出翻嚟，可能仲生龙活虎啲添。 嗯、 即系你知佢哋平时都冇得休息噶啦，啲动画制作组。 好啦，咁跟住就系、是 立法啦， 唔系，等我立法先。咁咧，琴日咧，头先我讲开立法啦，就琴日就生放送，咁就公布咗。首先啲少嘢嘅情报就系三只 CD， 咁咧就由八月三号开始一个礼拜出节三个礼拜。但呢个唔系重点，系年尾又开演唱会啦。佢 second life 真正嘅 second life， 咁咧就系今次七个地方14场，冇上次咁夸张，因为上次就10个地方20场，今次七个地方14场。就宫城、爱知、千叶、北海道、大阪、东京、埼玉，由10月3号开到3月4号。咁咧，重点系根据香港十一月会有个咩鬼大型国际会议，同埋宣布咗七人榄球赛11月会复办之后咧，即系话香港十一月就会开关噶啦。政府已经透露晒风声俾你啦。咁咧可能会香港去得到，咁啊希望去得到啦。咁多场，下一场都好啦。 所睇佢个所谓开间系点啦，因为其实全世界而家都系讲紧 Omicron 咧，基本上咧你三四日咧要发就发唔到咧都发唔到出嚟噶啦，所以个隔离期可以缩短到三四日。咁三四日咧，咁相对嚟讲啲酒店冇咁吃紧啦。 日本冇隔离啊，最少咁即系基本上香港隔离，香港翻嚟香港话知你啦，香港就 香港隔离香港隔离三四日嘅话咧，就好多人肯去噶啦。咁啊，即系当然啦，如果系零嘅话就更加好啦。咁啊，不过另一回事啦，呢、這个就 呢个就要唔理佢啦。咁就 而Lovely 嗰边就系佢点解佢个数目会少咗，因为佢哋可以坐翻满人啦、 啊。 之前唔知系坐一半定坐七成啊嘛。 系啊，而家佢同埋之前啲场系比较细，啲场最细嗰个1000人咋，细到咧直情系仲细过当年Lovely 初代咧喺神奈川 B 市嗰个场啊，仲细个。 系啊，咁而家今次嗰啲佢哋全部都系 中场咯， 比较大嘅场啦， 几千人嘅中场咯。 系啊，我立眼望啊，我唔系好熟噶，其实咁，但系立眼都系应该系啲大场嚟，比较大啲嘅场。 中场咧几千人左右啦，即系叫做好过之前嗰个啦。咁就我尽可能啦，即系我同方文另一个就尽可能去睇啦。 你咯啦， 好啦，咁讲而家就系琴日因为睇咗呢个热活动，所以就冇睇到 Lovely 新放送嘅。FGO 七周年就今年系有实会场啦，就喺莫昌就租咗两个壳，就搞咗实会场，一只非常之大嘅毛松松公仔。不过唔系重点系琴日31号新放送，期待咗7年，终于落地月姬嘅女主角啦，阿 Credo 啦，终于实装七周年。咁就而佢每年例牌送石，今年仲送得多咗，因为平时咧每次周年送石咧。平均送400-500石咧，系走唔甩嘅。而今年破晒纪录， 过咗千，打个 double 又走。 首先记住 ，FGO 嘅天井系900石嘅，即系话只要有900石嘅话咧，系一定可以打爆佢天井嘅。咁就即系话，咁咧即系话，就算几黑都好，你如果系够，你要打爆佢天井系唔难嘅。我自己啊， 应该系话就算你又黑。之前又唔知咩事冇储到石都好啦，你系攞硬佢嘅， 系攞几乎攞硬啦。 即系如果你一定要的话，系啦。 嗱，咁咧佢一七啊，首先当然啦，要条件啦。首先就系所谓最多送900石嗰个咧，嗱，佢系指你有嗰个角色，将角色升爆 level 升爆。咁咧就呢样就睇下你平时有冇升角色同埋储角色啦。咁我自己咧。就700几石啫，我就攞720石啫，因为我唔系嗰啲重货型。但如果你重货型，即系平时所有角色又储嘅习惯，好似以前阿超金咁样嘅话咧，系真系有可能攞到900几石嘅。再加埋新放送例牌送石啊 ，K 卡嘢咧，加埋最多1100石。我自己加埋就 八百几只到啦。 大部分 friend 答我都系话，基本上系一井咯，附近咯， 啊，一井咯， 系啊。 新入坑嗰啲咪差啲，之后我访问另一个新入坑嘅就好似得四百零石啫，因为新入坑嘅话咧，你好似杠杠啊嘛。 啊，但系新入坑就应该石会多少少啦。 咪同埋啲 come back 啦，有个 come back 抽坑咯。咁就我琴日就用咗390石抽到，以我嘅标准嚟讲算好多噶，基本上两单。我因为我要我放福袋嘛，所以以我嘅标准算多噶啦。咁就应该今次好多人都抽到嘅。 我觉得最恐怖嘅地方系，即系虽然七周年的确系比较大件事嘅，咁啊，虽然咁啊，佢送到咁行啊，的确大家全部喺度使，我系见到好捻多有玩嘅都话我听佢抽咗，系有人当然有人抽好捻快抽中，有人整捻咗啦吓，啊唔好少人整啊，真系好少， 冇 真系要去到井 好少啊，因为就算我所知有啲系就是佢本身石唔够，好似我喺 Facebook 里面有个就系佢石唔够，就要放一单先够，但都冇井到。 我印象中大概见到多数都系200内咯。 系啊，我算，所以我咪算，所以我去到成两单石份量系算多噶啦。以我嘅标准嚟讲，一般嚟讲我自己系通常抽200石乜都抽到噶啦。我正常讲，因为 FGOT 嘅几率其实相对讲体感几率啊。是相对比较高的，好少话需要去到抽100次都抽唔到嗰种嚟嘅。咁呢个就总之大家开心啦，总之有石送开心啦，系。 好啦，咁佢又要讲返啲大镬嘢啦。呢一单如果讲影响嚟讲，甚至有机会会大镬过之前嗰单写嗰条唔记得条粉唔系话你叫咩嘢是但啦。总之攞咗 Yukuri 个商标嗰单嘢啊，可能仲会大镬啲嘅。因为Yukuri 嗰个声啊，其实系两个部分组成嘅。一个是 engine， 一个是声音资料库。engine 嗰边作者就话我哋同嗰边倾唔埋单，所以佢个授权会去到7月25号，即系而家呢一刻已经终止咗噶啦。咁所以就理论上你系用唔到，唔可以有合法授权啦，咁叫啦。你而家揸住嘅可能佢唔会影响到你嘅，唔会走过你嗰度 delete 你嗰个嘢嘅。但系你新嘅嘢应该冇咗噶啦，唔可以用Yukuri 嗰把声。你用其他声冇问题嘅，你如果用嗰只 Sophia， 你用 Yukuri 嗰把声系唔可以直接 download 个 app 就开始用 Yukuri 把声去讲嘅。咁当然如果你用其他声，其实都唔系问题嘅，咁样咯，即系。 因为呢个问题就唔算太大，因为最紧要就系其实讲真就系佢只不过系把电子声代替讲嘢啫嘛。 会变成另一把电影先，可能你会听唔惯啦 ，Symphony Light 都有机会嘅。佢系原约，然后唔做，即系唔系终止嘅，但系应该系倾唔埋啦，讲唔掂数咁嘅结果就系唔做。咁啊，而家就睇下阿 Nico 即系国川啦，会唔会走出嚟又走出嚟执手尾啦？其实好简单嘅啫，我话唔系好信个作者真系好捻开天杀价，但我亦都相信个 software 系俾唔到好多钱出嚟。虽然好多人用，但其实佢唔系好赚到钱嘅啫。咁咪好简单啫，咪有国村出嚟啲嚿碎眼出嚟，嗱攞去，咁咪话当佢买个授权，咁啦你当然如果系国村做嘅话，就可能话你喺 Nico 上面上传嘅，咁我就可以免费授权俾你，咁当然啦吓，咁如果你其他地方嘅，咁就另一回事啦，咁但系佢总之佢俾咗个合法途径攞出嚟，你要唔要合法咁使用咧，就你嘅事嚟噶嘛，咁样，咁当然啦吓，你要换声，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嘅，咁样，但系佢影响应该都系会存在咯，大家熟嗰个样嗰个样就应该冇问题嘅，样阿神主讲咗啦吓，咁啊声就睇你点咯，咁咯，啊咁啊， 我跟住咧就系一只其实都近排几话题性嘅游戏。虽然我留第一就系、是、爱摩斯，虽然佢啲 game 好 L 嘅，我睇个名字就以咩 L game 啊？咸湿版应援团。 但系我其他就简单就系、是、一只用爱摩，一只用爱摩做名义嘅音乐 game。 应援团大家应该听过噶啦吓，虽然都好耐之前嘅游戏，我近期仲好似已经唔见到出新作。总之就系个笃画面嘅一个 音 game 啦、 啊，按时间笃画面嘅音 game 嚟嘅。应援团就系笃到佢就会同你做应援，然后令到当事人成功咗，做啲咩嘢成功咗啦，个应援团嘅设施啦。呢度咧就系你笃成功咧，就会帮佢按摩。佢咁样叫啦吓， 当然啦，重点系发出性感声音啦。 啊，你明白嗰啲即系等于某支好知名嘅按摩棒，你拎出嚟，你又唔会觉得佢攞嚟按摩咁解啫。本来就因为近几年啊，冇饮啦，已经系讲紧你攞到分级，我就有得理想，我话知你几靓女咯。 即系系咁样噶嘛，但系呢个咧就几擦边球下，所以就有啲嗰啲咩咩咩家长教师会啊嗰啲嘢啦。 同埋呢只 game 佢整得衰就系咩？啲角色名白系即系叫致敬啦，就系、是、致敬乜英版啲成员嘅。咁好，咁你就麻烦啦，因为一俾人致敬嘅话咧，咁人大佬啊，你攞真实人物嘅话咧，人哋真系好高高嚟噶。 佢改咗少少名，咁啊有影射成分。咁如果到底告唔告得到对方咧，其实真系要攞上法庭有得拗，两边都冇绝对优势。因为佢系嗰啲名字又唔系真系好独特，不过只系你一发现可以全部砌晒落去入边嘅成员，咁啊的确系有咁嘅点讲嫌疑啦吓。但系疑点你啊， 好似话而家咧。宣版咧就上咗架噶啦，咁当然系有性感要素 pad 啦。 但系 sweet 咧就 暂时未知，因为佢改翻啲名，要改名，呢个系 sweet 就改就系、是、宣布延期。嗱，有人写无限期延期，你理论上都可以咁样叫，但系只系再 开未定啫， 真无限期，因为真正嗰种系再开未定咁解。 系啦， 即系你明白无限期延期咧，大家都成日当咗系收皮咁解嘅，但系我哋提咗好多次噶啦，无限期延期嘅真正意思其实系再开未定。咁解啫，日本嘅无限期延期啊， 而家咧就话发售未定，即系话系唔知几时发售啫，冇话再开未定。 系啦，咁应该系佢要改名之如此类，咁佢要执程式啊，可能仲要和谐下，咁我唔知佢会唔会啦吓。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Switch 版出唔到的话，咁就你 TouchMon 嗰边嘅问题咯，就系、是、你上 Steam 嘅话，唔系个屋企都有个 TouchMon 喺度噶嘛。即系大家明白啦吓，呢啲嘢其实擦边球有时仲过瘾过真真正正嘅 LOL game 噶嘛，咁啊其实都有少少期待嘅，老老实实咁啊，冇办法啦吓，你即系如果你纯粹系啲为道人士走去嘈咧，其实应该冇乜事嘅，因为呢档嘢都做惯噶啦，都系惯犯嚟噶啦，已经系即系擦边球惯犯嚟噶啦，已经系咁啊，老任俾佢上你啊，其他人都吹佢唔涨嘅，咁啊真系应该致命嗰下应该系嗰边嘅事啊， 英版好似英版 日向版四十六系啊，嗰啲 number 打后我啲乱沟到唔识分嘅啦，我啲唔睇开嗰啲，系唔紧要啦。好啦，咁啊都系游戏相关啦。咁呢单就比较个人咧就唔系话件事发生件事就好好嘅，佢嘅抗议形式几特别。咁啊先讲件事本身啦，件事咧就系、是、有两队人打职业赛啦吓，咁样咁啊打，咁啊正常都系 N 盘 N 胜噶嘛。咁啊首先就打到3-0，咁佢后边就追翻到3-2，咁啊谂住应该系会前斗落去啦吓。咁但系个主办方好睇嚟，叫停话乜嘢啦？佢叫停嘅原因唔系话佢哋有咩犯到咩规乜嘢，就话佢话喂呢一盘嘢应该系5-3嘅，咁但系佢哋话喂唔系、你哋之前话我哋呢一轮系13-7，佢本来咁样讲嘅，都所以谂住输三盘都有得追啊嘛，但系而家突然间话我听5-3，即系有啲似系咪嗰啲猜输咗之后话3-2再输5-3。咁啊，结果就佢哋就抗议啦吓，咁其他人都声援佢啦，因为佢哋陈总讲好咗七盘嘅，因为有时有啲队咧系比较后追嘅，即系先摸熟咗对方啲路啊，前边可能会输，但系佢摸熟咗啲路之后咧就可以连胜对方，系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听系三盘嘅，咁我就要可能要调整策略，前边就唔会咁点讲啊，唔会咁试探形式，可能要认真啲，唔好话谂住豪前边嗰几盘去做试探。咁样去即系策略会有问影响㗎嘛。咁所以就大家都屌。咁结果呢就都抗议无效啦。咁判决要佢继续参加呢、這个败部嘅决赛。咁佢哋败部决赛同对手呢就夹埋一齐抗议。佢哋点抗议呢，就係、是、我哋唔撚打。佢哋成代人对㗎嘛，佢哋唔撚打。全部聚埋喺某个广场里面物体相关呢，两个喺度单挑直抽直。直到俾个转播俾人终止为止。即系半霸赛啦，可以叫做，即系我系霸赛，但系我又做紧嘢，你又咬我唔入，你冇话过唔准单挑噶，冇话过唔准唔以增胜为目标，我哋两个就喺度勾气，即系我哋真系打紧都好认真噶，单挑嗰两个人好认真噶，咁其他人喺度墙入边，即系 game 入边喺度围观，咁啊变成一个好滑稽、好荒唐嘅嘢，用呢个荒唐去抗议佢哋咁嘅判决。即系咁，你原本讲好7-0嘅，咁而家变咗3-0，咁原本讲好对制赛，我点解唔可以变单挑赛？即系有啲咁嘅意味存在啦吓，几特别嘅一种抗议方式，咁我睇一睇啦。即系玻璃渣，即系我真系唔知佢咩事。好啦， 有新闻嘅、 好啦，咁啊，跟住就系 Steam 嘅新闻啦。咁啊，佢就新规又系有新规定，咁佢就话啲宣传图 就唔准上面一大惨字，包括啲咩字呢，边个网站边个网站有评分，即係嗰啲十车同十嗰啲以后都冇㗎啦，嗰啲十分神速嗰啲啊，最少唔可以喺个宣传图上面贴，即係亦都唔可以贴啊我得到咩奖，就算个奖哪怕系 Steam 俾嘅奖都好，唔可以喺宣传图上面贴。咁啊，就唔可以喺宣传上面贴几多 percent off 啊，嗰啲折扣行销，嗰啲咩 sales 啊，嗰啲嘢，即系唔准车字上去，即系你要摸你嚿嘢本身已经系图像化咗嘅，就咁普通打个字上去唔得，即系你个 logo 啊，你 logo 嘢设计咗变成一个图字，虽然入边可能都系字嚟嘅，但系 logo 嚟噶嘛，佢其实个意思就系你写嘅，哪怕系英文都好，咁我中文玩家点算？睇唔明嘅，我韩国玩家点算？我唔一定老讽式英文嘅，佢嘅意思就系你呢类资讯，你真系要写嘅话得，你喺韩国上架就要写翻韩文，即系嗰啲额外文字啊，我唔系指嗰啲评分啊、奖项嗰啲，因为嗰啲其实太容易误导啊。即系我记得细个通识科有，系唔系通识科有个叫我唔记得佢叫咩科啊。总之就系、是大家上宗教堂嗰时候，我上嗰个科啦，就系、是、会教就系话嗰啲嘢广告点样误导你啊？好卵大只字，第一名，跟住佢呢个咩奖嚟噶？哦，包装优异奖。咁你件嘢产品本身咧冇啊，十分神作。跟住系乜嘢啊？我每日幽灵评价嘅，即系佢会咁样，好卵细只字咁样写住啊。即系咁样，佢而家咁样就唔俾你误导佢啊，嗰类嘢咁样咯。咁就顺便就杀埋咗嗰啲得奖标志嗰类嘢，因为有啲奖可能好卵大嘅，咩咩我姑且当叫 The Game of Year 嗰啲啦。咁嗰啲你当然摆上去冇乜问题，但系有啲奖系啲湿鸠奖，甚至系搞笑奖，佢都照填上去，咁就有啲误导成分。佢又为咗避免咁样，而其他文字点解唔俾？就系话要么你就系中文区上架嗰张图，嗰张宣传图就要写中文，你唔可以一张英文然后全世界通用，唔得。即系如果你喺啲咩咩立图院上立图院上面上，你就要写立图院文，一定要写翻佢嘅官方嘅法定文字咁样咯。呢个应该都算系好事嚟嘅，一就未免啱啱第一对就系避免误导啦，第二样就系、是、我睇得明你上面写乜嘢先啦，咁样咯，即系个画面冇咁花啦，咁咁样咯，睇一睇咯，好啦，跟住都仲系 Steam 相关啦，唔系完全嘅，咁就一个都几有名嘅 software 叫 VR Chat 啦，基本上咧，而家如果你问你用 VR。仲有啲咩除咗打除咗睇咸片打咸 game 之外，仲有啲咩应用呢？咁除咗呢、這个除咗呢个 Beat Saber 之外呢，就係、是、VR Chat 㗎啦，基本上大家全世界都唔听讲嘅。咁 VR Chat 係一个你当係一个超巨型嘅 VR 聊天室，唔好当啦，就是这么回事。咁你可以有个自己嘅化身喺入面，咁然后同人倾偈呀，唱歌跳舞呀，吹水，即係啲社交嘢呀，嗰啲嗰类嘢啦。咁其实佢一个好细好撚细好撚细嘅 team 嚟嘅啫，就算而家扩充咗好撚多次规模，都系得十零人为核心 ，total 有五十个人左右会参与开发，但系核心真系开发成员得十几个嘅啫。咁你明白佢其实系一个好撚细嘅组织嚟噶啦。咁但系呢类嘅嘢咧，就好多人搞 mock 噶嘛。咁有唔同嘅 mock 啦，有啲 mock 就系其实系改善佢嘅。你知道你谂下十零人，仲要日本仔嘅十零人写出嚟嘅 software 可以几多甩流，几多冇效率？咁大家都你可想而知啦，你知道我唔系第一次喺新聞度踩日本嘅 RTX 狗噶啦，咁好多啲帮佢做优化修改啊嗰类嘢，即系正面嘅，即系帮助，真系帮佢，甚至系令嗰啲佢本来应该有嘅功能，但系佢哋写唔切嘅功能，有人用 mock 啊或者其他外挂修改程式去搞，咁当然亦都有好嘅人，亦都有唔好嘅人，有啲作弊啊嗰类嘢，搞好多奇奇怪怪嘢嘅，咁。佢哋開發組就為咗防止嗰啲人咁啊一刀切，咁啊整咗個ECRT 什麼總之 chat 咁啊防止啲人去修改個本程式本體嘅。咁呢個好多 online game 都有裝到㗎啦。咁佢多多少少有兩個嘢啦。第一就係多少會影響效能啦。咁多咗件嘢，佢會檢查嘅個 software 有冇俾人改過，可能俾人改過嘅就會唔俾佢起動。咁所有 mock 啊嗰类嘢，大部分都会俾佢封杀咗噶啦。另一样咧就系咁样啦。佢本身都要呢个检查本身啊，其实都几食资源嘅，尤其是某啲 checkpoint 入边啦，佢瞬时会食你好多资源，会可能会令你突然间可能你搵一分半分钟会有一下错咗。如果你部机唔够快啊，可能会错一错，会啲缓存唔够高嗰类，咁你可能佢会错一错，咁你搞到会窒机，咁佢就啲人喺度嘈。 官方有官方嘅道理，咁啊，即系佢反作弊诸如此类，咁其实反作弊其实都系，只要系 online 嘅，都大家都会有咁嘅共识，系有咁嘅需要嘅。咁系反到咩地步？要唔要反到连摸咗唔到咧？咁就另一个睇法。咁啊，如果系大型公司嘅话咧，即系啲大游戏厂啊，佢系可以做到既反作弊，亦都唔需要去搞到摸咁啊。佢哋技術力比較強，咁呢檔嘢好明顯就 但細公司冇得講啦，涉及嗰幾十萬、十萬、廿個人。 係啦，咁所以就而家就喺度，大家喺度兩批人喺度屌咯，一批就係話佢哋開遊戲嘅，咁啊咁，但係調翻轉講啦 ，EAC 到底有幾有效咧？我只能講擋君子唔擋小人咯。你正正經經嘅玩家反而就好容易俾佢擋住咗，即係想整個 mod。即系譬如开 DLSS 啊，佢连 DLSS 都好似唔支援嘅，系好捻有限嘅支援嘅啫。咁有一个 mod 系可以令到佢个 DLSS 全面支援，咁就令到啲画面冇咁窄，你明唔明白啦？你全 3D 仲要咁样张法，咁有得开，咁当然系会好啲噶啦。咁 Sam 嗰边我就唔系稳定啦。咁啊，总之有类似咁嘅嘢，咁啊佢都会封杀埋嗰啲，咁就系的确有辣有唔辣嘅。咁就而家就喺度严上中，咁啊都俾咗好捻多负喺 Steam 上面好捻多负评。咁啊，因为关只 game 事啊，所以就唔算负评嘅单。咁啊，睇佢点样搞啦，到底系推你推让。由得佢释翻个反作弊程式，定系话佢哋谂个其他方法，定如何？我唔知啦。咁好啦，咁样啦吓。好，咁啊，跟住就系啲 财报报告、 财报时间啦。咁啊 ，Capcom 睇标题就吓一跳，然后一啖笑，先讲咩吓一跳先。Capcom 第一季营收斩半，我问吓。Capcom 最近应该冇乜事喎，点解会营收斩冠呢？原来系因为对比系上，通常就系去年同期啊嘛，即系上一年嘅第一季啊嘛。上一年第一季出咗咩啊？包我食白，卖到冚冚冚噶嘛。上年个数太大，今年比唔翻呢个数。 即系其实有啲似嘅，依家头先冇讲嘅，就噏埋啦，就系 Apple 发表咗就系 Apple 啲Mac 机卖少咗，但系 iPhone 卖多咗，所以条数拉翻，还有钱赚。但系咪有成有增长？但系点解卖少咗啫？好简单，MacBook Air 佢发表嗰时候已经过咗财务报告啦嘛，咁条数拨入新一期嘅，咁条数咪咁你旧年下半年都冇乜新电脑出，咁咩计卖少咗啦？ 咁都唔止嘅，就亦都系旧年卖 M1 真系好多人需要换噶嘛，即系但系 M2 如果你嗰阵时已经买咗 M1 嘅话，咪就因为旧年玩得太好咯，所以今年你再买 M2 的时候，大家就冇咁强嘅必要去换。而家换 M2 嘅基本上都系在之前嘅观望档嚟，之前观望下你第一次出完全转晒价格会唔会有镬嗰啲人咧？即系咁，佢见到冇镬啦，咁佢出第二代，咁买第二代咯。但系唔够个人数系唔够之前，之前忍捻够啲 Intel 嗰啲，咁而家走去咁样，所以个数目少咗一样情况嘅啫嘛。喂，之前咁捻好卖，喂你年年开日日开年噶，即系边有咁多包食白去出咯？咁咪结果咪营销跌翻到正常水平，唔正常啫。 同埋 Capcom 而家就得翻七方除包食白就多睇两只 game 啫嘛，系而家。 系啊， 即系黑白讲句。 啊、所以佢系营收系跌咗，但系只系跌翻到正常嘅情况，冇嗰个爆冲嘅数，佢只系连无意外记都唔可以叫，佢只不过系有只当红作品出咗嚟，然后卖到冚冚冚，然后下一次冇咁咪就这么回事咁样啦。好啦，咁啊轮到任天堂啦， 任天堂online store 卖 game 即系电子版啦，唔计实体版啦，电子版嘅卖 game 表，上半年嘅排名第一名唔使讲，Monhan 嘅艾宙斯。跟住第二名星之卡比，跟住任天堂 Sweet Spot Sport， 跟住 Modern Vice， 跟住系买咗好多年，依然系咁强劲嘅 Mario Kart 8 Deluxe 版， 因为佢有新 DLC 啊嘛， 系啦， 然后有长红作品《分手厨房》， 系啦， 跟住就系 Among Us 啦。 虽然好少用 Switch 做直播啦， 直播主最爱 吓、啊，直播主最爱 Among Us 啦吓，谂唔到做乜嘢就上 Among Us 啦。 有一只就系我唔知咩 game， 但系应该系啲小作品嚟嘅，就系好乸长，屌轻小说名嚟仆街， 系好捻明显就系轻小说。 我唔捻想读啊，个名太长。总之就系嗰啲 RPG 嗰类咁嘅。 系啊，我嚟读啦吓。请激到魔物取得强大的剑与海甲，就算死去也毫不放弃地变强。我相信用这对激到魔王的也一天会到来。 屌， 一睇就知系日本仔搞出嚟嘅名啦。 啲轻小说名嚟嘅。 系啊，摆明就系攞起轻小说嚟， 跟住就系、是、又系长卖长有嘅大乱斗，更长卖长有嘅细特方嚟知识，跟住咧就系人类一败涂地，就系啲细公司嚟嘅。 第十名打后就唔数啦，大家即系啲长红女作品咁啊，卖咗咁耐都仲系依然喺前边咁样啦吓。 唔系最神奇就系第十一名勇者斗恶龙三，哇！虽然依咪依个 game 其实我曾经想过买，但系我依个 game 究竟玩咗几多次咧？我已经系唔知，我自己唔记得咗自己玩爆佢几多次啦。当年红白机玩过，玩爆过两次，跟住手机玩，跟住超音，跟住超音 复刻又一次，手机又一次。我前一排信咗夜望新生未出嗰时候，我谂住再玩多次。我觉得太黐线，我宁愿等佢出 HD2D 算数啊，即系迟啲 remake 版都算数啦。 哦，咁另一个我都觉得好神奇嘅就系啦 ，Splatoon 二啊，唔系三啊，竟然仲喺榜上边嗱，即系都几恐怖吓。 即系呢个系即系任天堂呢啲 game 咧，长卖长有，真系 卖咗咁多年，觉得第三个出咗第二代仲有得卖。 啲人话啊嘛，重新训练翻啊嘛。 老任主机嘅长命效应系比其他主机强咁嘅，系嘛？只不过都大家意料之内嘅事嚟噶，大部分都系。 好啦，嗱咁讲一单搞笑嘅事实，因为呢单嘢其实好搞嘢嘅就系、是、中国嗰边咧，我阵间会讲，我讲香港嗰边先就系、是、动漫之外之前报过啦，就话中国出个指引，又话冇下雨，冇露大腿，唔好露腰，总之乜 KO 都唔好露。跟住啲人谂住点咧入到去，乜沟都露。总之系咩？睬你都傻。啲宣传，啲 show girl 仲露得仲露得仲夸张，即系泳衣咁样夸张。即系 先讲啊。show girl 系唔喺嗰个规范个范围之内噶。佢哋规范嘅 cosplay。 cosplay 都露都好似唔多个人有理佢咯。我睇佢相，即系 串佢嘅就多，即系理佢嘅有。先讲串佢嗰个真系太正。咁啊嗱，乜捻都唔准露啊。OK， 我 cosplay 我冇啊。成嚿嘢由头凹到落去嗰个太空衣嚟㗎嘛。即係佢除咗要伸隻手出嚟扶住嗰张纸呀，你係见唔到佢嘢，你係连一忽肉你都见唔到㗎。样你都见佢唔到。 佢仆街喎。 够符合规定啦啩。 但总之冇冇你咁多，总之就係、是、今次呢正同埋有呢样重点就係、是、有某人问有冇人有中国人员扎营呀，啲人话冇。即係真係呢样真好嘢就係、是、真係话俾知指令嘅咋，你唔做我都冇出嚟唔做。有啲系咩呢，官方免责声明就嗱，我出咗指引噶啦，佢唔做我都冇计噶。嗰只 咁啊，理论上咁的确系，既然你讲系指引，唔系指引添嘛，建议啊， 建议 个效力啊，仲要冇指引咁强啊。指引咧，理论上你唔跟，你要有理由先可以唔跟嘅。但系建议基本上咧，你唔跟，你中意你就可以唔跟噶啦。 咁佢咪啲人咪唔跟咯？ 咁啲人咪大部分都唔跟。我见有人系有戴头盔嘅，即系远睇你会唔觉，近睇你就见到我见个肉色有啲奇奇怪怪嘅，因为真系借咗件肉色嘅内衣啊喺度。 哦，嗱呢样嘢就未必关事，因为我所知道，就算日本 cosplay 都有呢啲做法嘅。即系有时 咁啊， 费手光嘛。 尤其如果系冬天嘅话，虽然而家夏天佢喺会场入边还好有冷气，其实个冷气好弱嘅。如果喺咁样多人嘅情况下， 不过就真系嘅，肉色肌肤，我觉得呢个咧系可以接受嘅，因为以前都好多咁做。同埋我至少影相，即系咁样就是，如果影相都可以睇到咁多，当佢冇到嘅话，咁即系话唔影相嗰啲一咪照做咯。 其实就指引就落咗，冇乜人理。不过就即一样情况啦，就系讲紧会场就好捻空虚咯。最捻大嗰单系我唔记得边档啊，有人同我讲过，同 ACG 完全冇关嘅。即系呢一档嘢杂不楞就已经系唔系新闻啦，但系连最大嗰档都唔系 ACG 就觉得有啲难过。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呢个国书又唔嚟，木棉花又唔嚟，即系啲大家会排下队去买嘢嘅都唔嚟啦。不过原神就依然系好捻大个摊啦，但系唔系最大啊，但系好捻大个吓咁样咯。咁啊不过因为去唔到啦，所以就亦都冇啲好详细嘅报道啦。咁我哋系咁两睇睇嘅啫。好啦，咁啊跟住就系讲啲中国相关啦，其实不完全系中国相关嘅，就之前其实出现过噶啦。之前安倍晋三刺杀事件。后续的后续啦，喺日本嘅中国人啦，就真系话，呢个日本都仲有意识存在，即系赞佢啦，你明白大陆嗰啲咩反应噶啦？咁结果就梗系俾人屌啦，然后俾人发现到呢条友仔系战车世界日本版嘅公关嚟，我谂紧你公关冇公关，屎都冇得你食啦，咁啊结果俾人屌捻到开花，咁啊结果就同之前烏克蘭嗰單一樣啦，戰車世界就係切割，即係我係唔明嘅，點解次撚次都係呢檔嘢噶？你明唔明啊？之前烏克蘭嗰單又係你，之前今次呢單又係你，你入邊啲人到底咩人嚟噶？ 你咪請咁樣，你請人，你點樣請人啊？屌，戰車黑人。 雖然又唔係真係好奇怪啊，因為我講個邏輯係點樣啦，就係、是、咧軍事迷係遊弋嘅多嘅，呢個係事實，肯定係事實嚟噶啦。咁军事迷如果要入游戏界，会想去入去睇下世界，又好合理喎。 咁即系等于你有啲右翼失言呢类咁嘅失言啊，就算喺右翼咧，都会记得特别多噶嘛。咁所以佢哋会集中，但系点解集中喺呢一只 game 上面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啦。 黑人系物以类聚， 即系可能系觉得佢呢档嘢系呢啲人嚟嘅咯。因为毕竟系白罗斯上面嘅公司，我真系唔知佢咩底啊，老老实实咁啊，结果俾人炒捻咗，咁啊即系其实都好正常啊。之前乌克兰嗰单都要炒咯，呢、这个更加会爆啦。乌克兰嗰单你都仲可以话系战争，两边都唔可以绝对话系咩，虽然一个入侵，一个被入侵噶啦，都冇咁绝对啊。喂，呢次呢单系刺杀杀人犯，明明白白嘅犯罪啦啩。咁啊，跟住就系要先铺排一啲唔关 A C G 事嘅嘢，就点样烧到落 A C G， 成件事我觉得好捻神奇，即系咁样可以烧到去。先讲一个大家可能听过嘅中国新闻，佢点样烧到落去我哋 A C G 身上。首先就系南京唔记得咩寺啊，就话供奉咗两个系当年喺南京大屠杀嗰阵时做比赛杀人嗰个嘅战犯，甲级战犯嚟嘅。后屘喺日本就战后之后就俾人判决死刑嘅。咁好正常啦，甲级战犯俾人判死刑。 咁呢个就 咁，经会有人走去供奉佢哋啦，连靖国神社都唔捻收噶喎，大佬系真噶，靖国神社冇收佢哋噶。 系啊，因为有个好多麻烦嘢噶嘛，呢啲嘢有时现实问题。 唔止系麻烦嘢，靖国神社其实系入中烈祠嚟噶嘛，系真系为国家牺牲先系咁样。喂，你喺人哋嗰度杀平民，算咩为国家牺牲啫？ 但问题就系佢哋系咪为国家牺牲咧？其实系有得讲嘅，不过呢个唔重要啊。 我觉得唔算咯，即系你话东条英机，我都仲觉得佢系可以话系为国家牺牲。呢两条友仔就算捻数啦。 我哋即系唔讨论呢个问题啦。 唔讨论嗰啲功过，我哋总之就系有人咁嘅功课，结果就烧到冚冚冚啦，啲人突然间又再突然间反日起嚟啦。咁啊，原因都好捻戇鳩啊，就系话有个大妈，好似系大妈话发恶梦，有人厉鬼缠身，咁啊佢觉得要供奉佢两个，咁讲你供奉还供奉啊，点解要供奉佢两个咧？我理解唔到，因为你就算你话要供奉冤魂，你都应该供奉喺个南京死咗嘅日军啊，佢哋唔喺南京死嘅，佢哋翻到日本之后受审死亡，跟住判决嘅， 点会供奉喺啱地头？ 系咯，你话你供奉喺战时死咗喺南京嗰场南京保卫战啊，死咗好捻多人，有国民党嘅有冇共产党我唔知道啊，有好多有平民，亦都有日军，可能有其他人，你供奉嗰扎亡魂，其实好正常，好合理嘅。其实就算供奉埋敌军都算合理嘅，你睇翻啲战争遗迹入边都会咁样写嘅。咁你做乜要供奉两个喺日本死嘅战犯呢？唔紧要，总之佢话佢系佢嘅出嚟啊，咁结果系全日本咁啊烧起嚟啦，然后个时间点纯粹真系时间点好难唔会开，应该系 Bilibili 搞出嚟嘅 ，Bilibili 就喺全中国主要系元朗城市，因为有钱啲啊嘛，咁啊搞夏日祭，即系我哋叫嘅夏祭咯，即系或者系嗰啲跳嗰啲越南舞啊，嗰啲我哋会叫越南节嗰个啊， 祭典啦 ，Majudi 啦，日本日语又系祭典啦， 系啊，咁啊人哋搞嗰只其实。你知 Bilibili 基本上都系精人嚟噶啦，精神日本人啊，咁啊佢哋就系搞人搞人哋学人搞祭典，咁啊结果咧就大家又系喺呢个时间点，就话你搞乜嘢夏日祭啊？你想祭祀边个啊？咁样神明咯，夏祭本来系祭祀神明噶嘛，即系佢系联想紧啊，你好搞唔搞喺南京搞？咁南京系其中一个城市 嘅 啫。 唔系，喂，我而家想知道就系佢而家取消嗰一堆取消嘅，全部都系 Bilibili 搞定系各个自己？ 唔系。因为顺序啦，呢度先讲一个夏日祭本身啦，咁夏日祭就取消咗啦，结果就俾人屌话佢话佢咩啊？你唔捻使同佢讲道理噶嘛？你唔可以同佢话哦，呢个系日本嘅传统节日嚟嘅，都几千年噶啦。咁样我相信南京大屠杀咧冇屠杀咗几千年嘅。如果你够胆咁样夹，我就够胆。我谂 Bilibili 就唔肯够胆噶啦。咁啊，梗系收翻埋佢啦，大家明噶啦。你个 Bilibili 即系喂呢度风头火势调翻转，我系 Bilibili 我都收啦，大佬。 无谓啦。 咁啊，啲人就话佢嗰啲城市连埋起嚟就好似日本嘅地图。 哇！真系黐下线。 即系嗰时话佢似北斗七星，呢个系北斗七星神系攞嚟祭祀佢哋嘅亡魂。 黐下线。 如果系北斗七星神嘅话，系咪应该得七个城市先啱？ 止啊嘛。 咁剩翻个十几个嚟做咩？好捻多，总之好捻多吐槽点啦。 总之就而家就系由七月尾取消八月七号嘅所有战全部 cancel 晒一堆。 系啊，我唔知系官方施压啦，自己自行收皮啊，定系咩原因？总之佢哋就全部收捻晒，唔包括但不限于 Bilibili 搞嘅祭典，因为夏祭其实理论上叫做一个文化嘅节目啦，但系既然系 Bilibili 搞，大家明白，基本上系一个 ACG 嘅祭典嚟，系有啲日本文化入边嘅啫嘛。 咁结果咧就系一烧就烧到埋去其他啲动漫祭啊，啲咩动漫展啊 ，ACG 展啊，动漫展啊 ，Something Like That， 所有咁嘅展览全部取消。 最惨就系连元神都中招，唔明国产货嚟嘅。 咁啊，总之变成就系 ACG 相关，点解咧？因为佢个小火龙嘅思考模式已经去由呢个祭祀日军亡魂去咗去到去你哋班睇 ACG 嘅全捻部都系精神日本人。大家都明白啦，之前对上一次反日嗰阵时啊，乜嘢都反得出嚟噶嘛，即系嗰啲原谂全唔关事。我谂紧有一铁丰田一汽喺中国产嘅车，你都要揼。中国人喺中国入边做出嚟卖俾中国人，然后中国人开嘅车，因为反日所以揼烂佢，系咁嘅情况嚟。咁你知道大陆嗰啲人系唔捻同你讲道理噶嘛？咁啊，所以就变成就系你睇 ACG 就已经系汉奸啊、走狗啊、新兵啦嗰啲新兵啦，即系你知嗰啲帽子啦吓。咁啊，结果就系、是。唔单止动漫展啊，嗰类全线收皮，呢、这个我都仲尚算理解。风头火势避下风头，跟住嗰下我就真系理解唔到点解可以做出嚟啦。就系、是、开始有人啲 cosplayer 啊，递刀子，不过佢递刀子递落把啲食物度，即系乜嘢呢？有时咧啲同人作者啊，或者画家啊，或者系嗰啲 cosplayer， 有时都会嘅，会有啲人咧送啲小礼物俾佢，咁有时系食物嚟噶啦。然后有唔止一单，我相因为太多啦，所以我相信系事实嚟嘅。即系如果呢一个半个可能会有人博出位啊成，但系咁捻多咧，我相信应该最少有部分系事实啦吓。咁就系话有人落毒啦，落毒有之啦，加刀片啦，加刀图钉啦嗰啲，即系嗰啲你以前睇八十年代少女漫画嗰啲欺凌嗰啲嘢咧，全部做出嚟。即系我喂大佬，人哋做 cosplay 啫，最无辜嗰啲 cosplay 边个啊？雷神将军啊，系咪叫啊？ 系啊， 元神嗰个角色，咁紧吓？元神系佢同日本嘅最大的关角咧，就系、是除咗风格之外，就系佢抄咗世二代咯。佢同日本有咩瓜葛？中国人做嘅 game 做俾中国人睇嘅，中国人画嘅画啊 ，cosplay 啊 ，cosplay 嗰个又系中国人，即系 总之系逢 A C 都禁，而且就系、是。 总之佢哋唔同你同你讲道理，或者佢哋唔识分啦，直情系我唔知道。咁总之就系、是连 cosplayer 都可能系因为明显啦。如果你一个宅，你睇边套都好啦吓。喂，哪怕你系睇嗰啲好卵右翼嗰啲咩奇幻自卫队嗰啲都好啦。咁你唔出声，冇人知道你睇噶嘛，冇人知道你系 fans 嚟噶嘛。但系 cosplay 你一着出件衫出街，大家都已经知道你啦，大家知道你咩事啦吓。咁啊，所以就首当其冲变成咗个佢哋个发泄对象啦。我直可以讲系啲小朋友发泄对象嚟嘅，真系原谂佢哋系原谂全无辜啊！我话冇某啲人咁黑心啊！抵死啦吓！你作为中国人啦吓，之前好捻爱国噶嘛，而家俾人娶到好开心。我北方人我有少少咁嘅谂法，但系我觉得佢哋都系无辜嘅咯。哪怕佢哋系小朋友都好啦吓，即系不过就喂大佬，我出个 cosplay 啫。甚至话喂，你话我精日啊嘛，我 cosplay 元神啫，我真系理解唔到嘅。不过算啦，冇碌啦。咁就结果就咁样而下一个烧到边个咧？唔知道。而家系不断咁列谋紧下一个同日本有关嘅对象。而喺中国入边反日咧，对上一次就好大嗰次啊，其实都十年前噶啦。嗰一次咧系官方煽动嘅，今次咧我见唔太到官方直接煽动嘅嘢。而佢哋做得到嘅事都唔系一啲官方会无论如何都会揿低佢。系我讲咩叫无论如何呢，就系、是、上街游行呢件事，无论你嘅主题系乜嘢呢，正常都会揿你嘅。你抗议啲咩环保厂啊，你抗议电费加价，你抗议食饱食饭唔捻饱啊，都好啦，都唔会俾你上街。 总之上街就识啊。 甚至你抗议某个汉奸唔知做咗乜嘢，啲辱华事件都好啦，都系照拉㗎。但是如果官方默许的话，即使他官方是鼓励的，即是之前的反日事件就是这样的了。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全部都不是这些明目张胆这么大件事，全部都是阴啲阴啲做的。所以暂时应该是没有，我不见中国官方出来。既不见他煽风点火，也不见他特别走去禁熄火。咁啊，唔知佢取态如何。如果佢真系走去，由得佢继续烧落去嘅话咧，中国嘅 ACG 基本上都可以玩捻完噶啦。呢两年几已经系搞到游戏界搞到全部七个一皮，动漫界都唔好得去边。你咁样搞一搞，即系会唔会成个收皮咧？唔知道。虽然同唔太关我事，不过我哋作为一个宅都关心下间我哋嘅北方邻居嘅 ACG 发展啦吓。咁啊，好啦，唔讲啲咁沉重嘅嘢，我哋讲啲个人少少嘅嘢做收尾啦。我睇嗰时真係好撚搞笑。 冇都几奇嚟嘅一单。 啊，有一单嘢就係啲打游戏嘅直播主啊。咁啊，其实如果你要搵到客食嘅话，其实你好勤力㗎。你一个礼拜开一场呢係唔撚够㗎。 即系咧，你真系撑在唔系一日翻足七一个礼拜翻足七日，你见啲 Vtuber 咧，一个礼拜最多一日两日休息噶咋？ 系啦， 即系其实都好吓。 啊，一直播每次播几个钟咁直播法。 系啊，咁啊有啲有两个有诶有两个直播主咧就想偷懒啦，即系有啲厌啊，或者可能系攰啊之如此类啦。咁佢谂到啲咩屎桥咧？即系我谂紧，真系你中国人先谂得出嘅。佢请人走去揼自己，仲要系直播期间俾人揼。所以就即係即係揼俾人睇，俾佢哋睇啊！咁佢就我哋因為我哋俾人揼啊，所以我哋要休息啊，之如此類啦，想諗咁樣做，結果俾人拉鳩咗。 唉， 即係佢諗得到用俾人揼去抬工呢件事咧，都已經好神奇啊！啲思路已經好撚奇葩啦。咁跟住俾人拉嘅話先咁樣，你即係冇錯，講大話係唔好嘅，即係抬工都係唔好嘅，但係唔犯法嘅。喂咯， 唉，我都唔知点知又算呃 咁你点咧？你因为佢就嗰啲叫请饮茶啦，跟住系行政拘留十日，即系当然你要明白喺中国行政拘留系唔使本嘅，系唔需要你话特登犯咗某一条法嘅，但系成件事就好骑呢咯，即系佢哋做咩嘢啫？佢哋搵人揼自己，佢哋中意唔得啊？ 吹啊！ 咁啊，即系你系咪要管咯 ？SM 系咪要管咯？嗰啲 SM 嗰啲一皮嗰啲边落去，喂，有啲真系边度伤噶，真系会受伤噶，唔系下下都咁安全噶。嗰啲咁谂啲，你又要管一管啦。 就唔知啦， 即系戆鸠鸠，可能揼自己啫嘛。即系如果你话你嫌疑佢系打人嘅，咁你咪拉打人嗰个咯。即系你唔信佢嗰、那个我请人揼自己嗰样嘢，即系可能系有人伤人事件，你要调查。咁你咪拉打人嗰个咯。但系佢而家拉嗰个系俾人打嗰两个，即系系咪个逻辑系咁咧？打人你要拉埋后面指使嗰个噶嘛？咁指使嗰两个系边个啊？俾人打嗰个，今次事件系同一个人嚟噶嘛？ 唉，真系 系咪咁样？我理解唔到， 莫名其妙真系。 所以好捻搞嘢，即系为咗抬工，你可以去到几尽？就啲香港人射波最多，就系出街唔戴罩，先讲要罚钱噶，然后奶冇费，然后休息两个礼拜，好似冇礼拜。 你上一个礼拜啫， 咁啊，最多系咁样噶啫嘛。你搵人揼自己喎，黐捻线， 莫名其妙， 黐鸠筋嘅。 好啦，咁今个礼拜都清晒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